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小丽。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两金两银一铜。尽管奖牌数没有超过里约奥运会的两金两银两铜，但中国体育健儿却在多个项目当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队一共有59位运动员出征，参加了24个小项的角逐。最令人惊叹的是，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半决赛中跑出了惊人的9秒83，这个成绩大幅刷新了他保持的9秒91原来的亚洲纪录，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他也成为奥运会历史当中首位能够站在男子百米决赛跑道的中国人。决赛的时候呢，他又再次突破10秒大关，9秒98名列第六，这个成绩同样是中国奥运史上的里程碑。另外，奥运会的四朝元老巩立姣在女子铅球决赛中也刷新了个人最佳，稳稳收获金牌的同时，也书写了一项新的记录，奥运历史上中国首枚田赛金牌获得者。另外，刘诗颖继巩立姣之后为中国田赛再次创造了突破，她在女子标枪的比赛中第一投就投出了66米34，凭借创造个人赛季最佳的这一投获得冠军。还有像朱亚明在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中两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也为中国队拿了一块银牌，创造了中国队在三级跳这个项目当中奥运会的最好名次。包括女子链球老将王征最后一投77米03，这是赛季最佳，也是抢得了一块宝贵的银牌。继张文秀在里约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之后，续写了中国女子链球的辉煌。还有像95后王春雨在女子800米半决赛当中，决赛里两度刷新个人最佳，1分57秒00位居第五，书写了中国在这个项目当中新的历史。4乘100米接力比赛中，中国男女队能够同时晋级到决赛当中，最终梁晓静、葛曼棋、黄桂芬和韦永丽组成的中国女队拼下了第六，42秒71的成绩，创下了队伍赛季最佳。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组成的中国队跑出了37秒79，平了全国纪录，跑赢了传统强队牙买加。非常可惜的是，以0.09秒之差无缘领奖台。继里约奥运会之后，我们再次获得了第四。包括像您非常熟悉的传统强项女子20公里竞走，连续3届参加奥运会的老将刘虹，1小时29分57秒的成绩获得一枚铜牌，这是他个人的第三枚奥运奖牌。中国田径健儿无论在田赛还是在竞赛方面，在本次东京奥运会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到资深田径记者窦瑜佳来和大家分享他在东京采访的这段经历，回顾和盘点中国田径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 开幕式那天我才第一次走进那这个田径场呢，它很有意思，它实际上在奥运会期间呢，它是叫做奥林匹克体育场，在平时呢它叫做国立竞技场，确切的说它叫做新国立竞技场，因为之前有一座国立竞技场，但是呢就拆除了。我们知道1964年日本当时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就建了一座国立竞技场，就是现在几乎同样的位置。那么那座国立竞技场呢，不仅举办了1964年的奥运会，还举办了1991年的第三届世界田径锦标赛。那么在第三届世锦赛上呢，当时呢两位中国姑娘，一个是黄志宏，一个是徐德妹，分别拿到了女子铅球和女子标枪的冠军，为中国田径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那么那也是中国田径健儿呢第一次在世界三大赛上夺冠。当时呢我就印象里我就觉得那座体育场，那座老的国立竞技场非常的传奇，就是感觉那是一个诞生奇迹的地方。 嗯， 那么为了迎接这一次的奥运会呢，当时的那座老国立竞技场是拆了重建，建好之后呢是一直对这里充满了好奇，而且呢听说这座体育场的这个跑道呢是快速跑道，更加的神奇了。终于是在开幕式那一天我是真正的来到了这里，整体的感觉呢是它没有那么的宏大，就是感觉很精致很别致，但是呢它的各种设施啊，包括通道啊，包括里面的这些座椅啊， 桌子呀什么都非常的便捷，其实给我们这些来采访报道的记者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还有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摄影的角度来说呢，走进这座厂里头啊，在各个角度拍片子都很容易拍出不错的片子，就是说怎么拍怎么好看。 嗯， 这一点就特别的关键啊，因为有些时候很多建筑是看起来特别的华丽，但是一旦举起相机拍片子立刻就现了原形了。 嗯， 那这个新的国立竞技场拍片非常不错，就说明了其实日本人在建它的时候呢是带着心去建的，非常的用心。 刚才也谈到了快速跑道，据说这个设计可以提高运动员速度是有多少，0.01%啊还是百分之多少呀？ 对，没错没错。因为日本其实它本身它的田径非常的有优势，有传统性的这种优势，所以呢他们又非常善于在一些细节上做文章，那么在这个跑道的选取和设计上他们就真的是做足了功课。那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跑道现在的跑道叫塑胶跑道啊，那么实际上塑胶跑道也是有好几种。 嗯， 那一般来讲我们学校里面可能那种跑道呢就是颗粒状的，就是颗粒就是感觉上面都是小颗粒，有时候用的时间长了那个颗粒会脱落。 嗯， 那现在呢像北京奥运会啊，像这个冬季奥运会，它这个跑道呢是地毯式的这种塑胶塔当的跑道，就是感觉像是地毯，但实际上它那种地毯的那种沟壑和纹理啊是塑胶，所以呢就不一样了，这上面没有胶粒了，但是这个上面就是弹性非常的好，摩擦力也非常的好，所以站上去之后脚感就特别的舒服。 嗯，就让我联想到我们苏炳添能跑出这么好的成绩9秒83，跟这个有关系吗？ 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之前也在说啊，之前我们在出征之前呢，当时科研团队也在说，如果跑道给力啊，如果这个对手给力，如果风速给力，如果自己的节奏能够把握好的话，我们是有希望跑到9秒79到9秒83的。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预测，那其中这个跑道就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它的弹性啊是非常有利于出短跑的速度的。所以除了苏炳添之外，其实这次比赛很多短跑项目都是出了很好的成绩， 就是苏炳添那个半决赛那一枪啊，那一组都很好。所以当时 都很快， 要是我们看的时候我都惊到了，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会9秒83嘛。刚好赶上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当这个屏幕的右下方打出9.83的时候，我就以为我的眼睛看错了，我说我是不是看错了，但是我还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说9秒83，然后这声音都差声了，对，就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嗯， 我们当时也都惊呆了，因为除了苏炳添的9秒83之外，当时那一组还有意大利的最后100米夺冠的雅各布斯，他是9秒84，他创造了欧洲纪录，等于说这样的一场半决赛创造了一项亚洲纪录，一项欧洲纪录， 是 真的是很了不起。对， 刚才你也谈到了哈，在这样快速跑道当中，确实运动员的表现会非常的好。我们一直也在说雅各布斯这个人，意大利的选手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而且今年这个百米的冠军，4x100米的冠军都跟美国队没有什么关系哈，我们就说这简直就是一届平民的奥运会啊。 没错，这次的确出来很多这种哈出其不意的冠军，雅各布斯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他呢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年轻啊，他是94年出生的，94年出生，按说今年呢到9月份呢他就27岁了，但是他之前呢最早他是练跳远出身的，练跳远，后来呢就是跳远没怎么练出来，然后反而是短跑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讲的负向哈、啊，迸发出了这样的新的火花。那这一次呢他真的是令所有人眼前一亮。 嗯， 因为在今年之前呢他的100米都没有跑进过10秒钟，在今年之前，那么今年他是接连跑进了10秒以内，而且在奥运会上跑到了9秒80，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那么接力他们也是一样，意大利队之前也是借鉴无名，我们在做这种赛前的分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意大利接力队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结果没想到他们最后拿冠军了啊。 嗯，可不是，那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在、其实不光是短跑赛场啊，包括像跳高、还有竞走，他们都突然一下就异军突起，以前我们都不会把他们作为一个主要对手，所以今年意大利好5块金牌啊，跟美国队都持平了，我们又很惊讶，哎，这意大利是怎么了？ 这个也是我们在前方的话也是感觉到比较惊讶。现在具体他们怎么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提升，我们还没有确切的一个结论。但实际上呢，就是也在之前的一些比赛中啊，我们也是能感觉到一些征兆，比如说女子竞走的冠军呢，实际上她也是一个。当时是之前这么多年 一直是紧随中国女将之后的一个比较厉害的角色。 嗯， 那这次奥运会呢，正好她是在女子竞走那天过30岁的生日，啊，非常的幸运。 嗯， 而且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她比较能够适应，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虽然竞走是挪到了北海道这个札幌举行啊，那边相对靠北一些，按说会凉快一些，但实际上也是非常的闷热。那可能对于很多国家的选手，包括中国队的选手，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嗯， 但是没想到意大利两位竞走的选手，他们比较适应那样的环境，所以呢，他们是正常的发挥。 嗯， 结果把金牌抢走了。 东道主选手应该适应场地的机会会更多，但是感觉今年日本选手的表现也不是很出色，好像是每一项都不是特别出色，这也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 没错， 嗯， 没错，没错。今年我们这两天在调侃说，日本队啊，真的是在。日本田径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惨败， 嗯， 完败， 嗯， 他们之前很多很多的冲金点全部都给失败了。比如说竞走啊，男子20公里竞走和男子50公里竞走，日本本来呢是在2019年多哈世锦赛上都拿到了冠军， 嗯， 他们的整体实力也足以让他们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全部发挥失常。再比如说这个百米啊，这种接力。也是中日之间速度飞人的对决呢，也是我们一大看点嘛。但是这一次呢，首先他们100米单项、200米单项没有一个人进到第二强， 嗯， 然后到了4x100米接力呢，他们也是勉强进到决赛，但是到了决赛他们竟然没有完赛，真是大跌眼镜啊。 嗯， 没有完赛就意味着没有成绩，就是未来我们在翻看这一届奥运会的成绩单的时候看不到日本队的任何踪影，真的是大跌眼镜。 嗯，尤其是接力好像是掉棒了，是不是？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因为我们后来看回看的时候有一些镜头不够完整。 嗯，是他就是掉棒以后呢，他没有坚持完成。其实他如果说把棒捡起来或者 接着来， 按照， 嗯， 对，接着来，他可以去至少有一个成绩，对不对？ 嗯嗯嗯， 你最后没有成绩算什么事儿呢？这个看起来就是未来你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莫名其妙，除非你现场感受了知道怎么回事。 嗯，那我猜测可能是本来是对这个金牌或者是这一块牌子还挺期待的，突然遭遇到偶然的事件之后干脆就放弃了，可能就这样的一种想法哈。 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这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用一种非常渴望完成比赛的姿态完成比赛的话，那裁判员可能会对这样的选手有格外的照顾。比如说这次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 嗯， 就是很多选手在中长跑的项目当中啊，他可能被对手给绊倒或者摔倒了， 嗯， 哎，他本来就可能就是不行了，成绩就不行，肯定是不行了。因为这种高水平的竞争啊，即便是像10000米这种一摔倒再爬起来也可能会对他，对，根本就追不上。但是呢，很多这样摔倒被绊倒的选手，他们坚持完成比赛之后都被裁判判到了下一轮当中 啊。 裁判员其实他是非常照顾这些选手，他有意愿去完成比赛，但是只不过他受到了一些干扰。 嗯， 这是非常人性化的。 裁判的这种规范也好，或者是这种指导思想也好，是一直以来奥运会秉承的吗？还只是在这一届比较突出呢？ 一直以来是秉承的，这一次呢感觉相对很多。 嗯， 至少我已经目击了4-5个这样的选手啊， 嗯， 都是因为在预赛或者在半决赛当中啊，因为受到了干扰摔倒了，摔倒之后但是他们坚持完成比赛， 嗯， 裁判员直接给他直通决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啊。嗯，也算是对这个运动员努力的一种鼓励哈。 对，因为其实运动员很不容易，有时候受到一些干扰，有时候可能真的是非常无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裁判员给他们一个新的机会的话，这也体现了奥林匹克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会保护这些运动员。 嗯， 如果他真的不是故意的话，我一定要让他至少你给他创造一个追逐梦想的一个机会，这一点非常关键，就看着非常温暖。就有时候可能那个成绩因为他摔倒了，成绩最后还没有中学生的成绩快，但是竟然进决赛了。 嗯， 对，这就是我觉得也是裁判员一种人性化的体现， 嗯， 就是裁判不是冷冰冰的在场上铁面无私啊怎么样，他实际上他更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的一个温暖的去追逐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这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在这一届裁判的精心的执裁之下，我们的选手不断的创造佳绩，不断的书写各自的传奇，那这个比赛真的是完美的。 嗯，那说到追求梦想哈， 嗯， 我觉得苏炳添就算是一个代表。哎呀，都30好几了，居然能跑出这样的好成绩，包括你刚才提到了新科的这个百米冠军，27岁，基本上都是 比较成熟的年龄段哈，在今年东京奥运上创造好成绩。那怎么看今年老将的表现啊？我觉得今年老将坚持下来的都不错，还 对，没错，像中国队的苏炳添是，8月29号他就要32岁了。 是， 那中国队夺冠的这个 巩立 姣呢？对，他也是89年出生，他是已经32岁了。 对， 还有王征，练球的王征，拿到宝贵银牌的王征啊，他是87年出生啊，也是一员老将了。包括刘虹拿到20公里竞走这次宝贵的铜牌的刘虹也是87年出生。 对， 就是整体上来讲，老将宝刀不老，还在自己的舞台追逐着梦想。还有就是美国的菲利克斯，他是85年出生，他这一次呢还是拿到了400米单项的铜牌，以及女子4×400米接力的金牌，快36岁，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又拿到2枚奥运会的奖牌，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拿到奥运会奖牌最多的运动员，真的太伟大了。 所以说这些老将能在田径赛场当中依然驰骋，那说明我们的训练方法科学呢，还是真的是人类创造这种奇迹没有极限？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吧，就是过去可能一说这个运动员，可能是别说30多岁了，甚至接近30岁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行了。包括苏炳添，他在2017年全运会，当时全运会之后他就想退役，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跑不动了。那时候他才多大？那时候还刚刚28岁嘛。那个时候，结果呢，这一坚持反而开启了自己的新的职业生涯的第二春，而且是比当时的水平要高了去了。现在，这就说明一是人类没有极限，其实，另外就是的确他最近的训练更加的科学了，这一点非常关键。包括外国的选手也是一样，据我所知啊，像包括巩立姣啊，包括菲利克斯，他们的训练可能跟之前相对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为他们创造新的辉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那我们的训练方法当中是加入了更多的国外的教练的建议呀，还是咱们探索出新的一些途径了呢？ 我个人感觉是更加的理性了啊，它不像过去，咱们有一段时间是唯外教论，就是可能外教来一个外国的教练，好像就比自家的教练水平更高啊。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呢，因为疫情呢，使得这个国际间的交流不是那么方便了，反而使一些外教来不了中国。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沉淀下来，更好的去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自己训练的模式。那苏炳添他就找到了。首先呢，他的确是在跟随外教，就是兰迪亨廷顿先生啊，他是跟随他在训练，但是他们也不是用那种所谓的美国派的训练方式来训练，他也是充分结合了苏炳添的身体特点，然后呢给他去更加精准的去训练。他从2017年年底接手以来，那我一直看到啊，这个兰迪先生一直是给苏炳添每年一个新的计划，然后会对他各种不同的模块进行针对性的提升。比如说有一定的阶段呢是提升他的这种前程的能力，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尾声，他又提升他的后程能力，而且是不断的让他的技术更加的优化。所以呢，越来越感觉现在苏炳添跑起来向田性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因为他们在不断的琢磨这套新的训练模式，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你要说过去咱们训练就比较粗放，可能一个教练拿出一个训练计划能针对所有人去练，那能练出来就练出来，练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那也不是我的责任。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兰迪呢，他会针对苏炳添的这种身体结构和年龄特点给他设计一套针对他的训练方式。同时呢，兰迪还组建了一个非常复合型的团队啊，比如说有物理治疗师，有按摩师，还有营养师等等等等，这些人一起在帮助苏炳添实现梦想，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所以苏炳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团队哈，这个成绩不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属于他的团队的。我看到有文章说呢，他今年的这个跑步的步数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是比以前 是多了还是少了呀？ 是少了， 是长了还是短了呀？ 这个我专门也问过他了。因为比完赛马上我就数出了他的步数啊，就是47.8步，47.8步，这比他以前呢基本上要少了1步多，相当于他现在步长变大了。他自己说呢，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弄这个事情，因为兰迪一直是非常非常介意去数步长的。就是你如果去数步长的话，你带着这样的一种桎梏啊去奔跑的话，可能就会稍微的就会让自己的步长反而会受到束缚， 反倒有 约束。如果你放开了，对，你放开了，你不去想它，当你的力量达到了，当你的这种速度感节奏感达到了以后，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现在其实他 他整个登深的感觉，苏炳添登深的感觉，落地的感觉，向前性都提升了以后，那他的步长提升也是水到渠成的。所以在他之前的频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步长稍微提升的话，那这能提升一步，那就能少很多时间啊，是不是？ 是这样的。所以我看有这个文章分析哈，说的是多少从多少啊，长了多少啊，又长了零点零几啊，总之加起来就变成了现在的9秒83。 是的，是的，看起来是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呢，苏炳添本人他没有说特别针对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一块对于步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这么精细的去雕刻的话，这有点是比较传统的训练模式了。对， 那赛后呢，针对苏炳添的这个教授的身份、论文的这个情况也成了热搜了哈。 其实苏炳添他现在就是他早已经在暨南大学当老师了。他目前已经从广东田径队退役了，注册身份呢是在暨南大学是一名副教授。那本身呢，他也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博士的学位，所以呢，现在可以说他是一个学者。既是运动员又是一个学者。对，这个论文我之前我也见过，他一直在写这个论文，其实就想把他自己研究透，因为这不是说一个自我歌颂的一个论文，实际上他代表了中国短跑人的一个真的崭新的一个面貌，如果能把他自己琢磨透的话，研究透的话，能给很多人带来启发。 是这样的，会给其他后来者。我们都知道苏炳添其实身高并不是很高哈，如果要是再有身体条件比他好的后来的奔跑者的话，恐怕会提供很好的一个借鉴或者是一个经验的范例哈。大家可以去上哪儿去查阅一下，然后研究研究， 一搜就能搜到苏炳添论文，其实就是他自己。对这一块，因为这也是这次比赛以后成了热搜，其实我们早就看到这篇论文了，已经刊登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学术期刊上了。对，但是因为当时呢，因为苏炳添没有什么新闻性的背景，所以没有被人们拿出来。那现在突然之间苏炳添成了一个热搜的人物，大家把这个论文又找出来了。对， 那说到今年的这个百米的最后一枪决赛之前哈，他其实自己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接受采访的也说，说我呢就是肯定是不可能两枪都跑成这样的哈，我肯定就是第一枪要进决赛嘛，我肯定要拼尽全力，但是你说我要是第二枪也跟第一枪跑得那么好，那我肯定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网友就说人间清醒，对自己 有 非常清醒的认识。然后所以在决赛的时候大家幻想说能不能再有更好的成绩，我说那不可能了。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闯进决赛，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进过决赛。那进决赛就是最大的目标，所以进了这个决赛之后目标实现了的话，下面只能看自己的身体情况了。但是身体情况的确仍就像苏炳添自己所说，我们不具备在同一个比赛单元在2个小时之内两枪都是极高水平的这种状态，因为短跑实际上非常在乎这个感觉，如果这个感觉到了的话，你像他半决赛感觉来了，那就9秒83，到了决赛如果这个感觉没有了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了。这是非常自然的，不可能说一直是有了9秒83下面就得9秒81，没有这种可能性。你像比如说男子世界纪录一直在提升，那是不是就是说博尔特他跑了9秒58之后下一场一定是9秒57？没有，我们看到他跑到9秒58就停顿了，然后以后就慢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这是人体的一种本能啊，不是说大家的幻想就能越跑越快，不是这样的。 大自然给我们的感受也只是一瞬间，如果你真的是把握住了，那可能就创造了奇迹。但是这个东西它就这一下，你要是没有了，那它就是没有了。 就真的是没有了。咱不像比如说雅各布斯，他可能相对来讲，本身他训练或者说他的身体能力更强，所以他的目标呢可能就是在决赛中有所作为，那么半决赛只是稍微找找感觉，那他半决赛没有苏炳添好，但是因为他要把劲儿留给决赛，但是苏炳添他的目标就是进决赛，所以他半决赛是玩命拼了。那就不一样了。 那后来跑完这个百米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也提到说我们还有中国梦，他说到的就是4x100米，说我们会好好的准备。其实今年咱们这个4x100米我觉得也不光是瞄着日本队哈，然后我就在翻，我说到底是第几棒啊，第几棒，之前其实媒体报道的很少，只到赛前才看到的。 对，之前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定的，的确也是在赛前，我们也是在比赛当天才看到最终的排兵布阵。其实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适，因为我们对，因为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当时就是汤兴强啊、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这样的一个排序阵容，现在呢是让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晚上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今天小丽请到了田径方面的资深记者窦雨佳，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队的表现。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说到了竞赛方面苏炳添的突破，尤其在男子4x100米接力当中还是留下了一点遗憾。但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队也是进入到决赛当中，创造了优异的成绩，最终获得第6名。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年在竞赛当中啊，除了这个咱们男子方面，女子的4x1咱也进决赛了。 嗯， 上一届咱们是因为很奇葩的原因，最终是被美国队给挤出了最后的决赛。这次咱们很争气哈，几个姑娘这次跑得也不错。 对，女子这一块呢，相对来讲今年就比较顺利了，因为咱们目标很明确，它不像男子，咱们有苏炳添，有谢震业，他们还有单项的非常大的压力哈。 嗯、 女子咱们这几个选手呢，其实在单项上我们跟世界呢是客观来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决赛，接力的决赛。 嗯， 他们也的确做到了。那么这一两年呢，其实接力队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吧，因为接力它不像单项，单项可能一个教练一个运动员在哪都能练，那接力的话需要集结在一起去做配合性的训练，这一点呢对于中国接力队来说也的确不容易。那么几个姑娘呢也是克服了很多很多困难，终于呢我们在奥运会上圆梦了。但是呢客观来说呢，其实他们的成绩还能更好。 哦， 像上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呢，咱们女子接力队跑了42秒70， 嗯， 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那这一次呢，我们在预赛的时候跑了42秒82，对，42秒82，其实你看整体上还没有上一届快，但是上届的时候我们几位选手啊，当时的整体实力远没有今年现在这么强，就是在上一届奥运会之后过了2-3年，你像韦永丽百米跑进了11秒啊，像这个葛曼棋100米跑了11秒04，梁晓静也有11秒13的表现， 嗯， 但是在上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他们的个人实力都在11秒3、11秒4以上啊，所以就说明我们现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是个人能力都提升了，为什么我们的接力的水平还是跟之前差不多？ 中间的这些技术还有待再磨合哈，咱们还有提升的空间。 对，因为我跟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我也是希望说咱们不能说只是说进到决赛，进决赛目前我们做到了，这是第一步，但是按照这种我们个人能力提升的这种规律来看，我们应该有更高的一个位置才好。对，就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是咱们好好的总结，不能说我们进决赛目标完成我们就可以满足了，其实未来我们还是得努力的去像男生那样去争取我们登上领奖台，因为从个人实力上来讲我们提高那么多，那我们的接力应该提高的更多才对。 嗯，王春雨扎着红头绳我跟你说特别火、啊、现在我有一个男教练就是平时锻炼的体能教练就跟我说，说我现在成了这个姑娘的粉儿。我特别喜欢他扎着红头绳在赛场上跑，简直太帅了。今年这个女子800米的成绩也真的是挺令人兴奋的哈。咱们很长时间在中长距离当中没有什么表现了，你看像800米今年有一位，1500米再往后就都没有了， 没有了。对 啊，这中长距离怎么现在人才这么匮乏呢？ 其实可能也是跟我们一直以来的训练有所关系吧，好像就有点说句不恰当就有点破罐破摔了，因为我们过去曾经也是很强悍，马家军时代很强悍，后来的大家的这种训练呢就更集中于国内的赛场，就是好像在国内我们争个奖就可以了，我们就放弃了对国际的追逐。直到王春雨，其实王春雨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作为，我想跟 兰迪也有很大的关系。 哦、 刚才我们说了，兰迪呢，他是苏炳添的教练、 嗯， 他实际上是中国短跑和跳跃的教练。 嗯、 但是呢，从今年三月开始呢，兰迪也开始帮助王春雨追梦，那后来就大胆的给他制定了崭新的训练的计划，不到十个月吧，就看到了收获。王春雨其实他早就是一个天才少女了，因为他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世界少年田径锦标赛的亚军，就是800米。 嗯、 当时你想，在世界范围层面，就是16、17岁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的这个年纪段，我们已经拿到了世界的第二名。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成年组也能拿到这样的一个名次呢？但是很遗憾，当时以后呢，就因为训练也好，因为各种关系也好，他的成绩就越来越差，反而就是没有进步，是不断的停顿。虽然说在这个期间呢，他也是不断的经历蛰伏，在2017年拿到全运会冠军，在2018年拿到亚运会冠军，甚至在2016年里奥运会的时候是跑进了2分钟，但是呢，都跟他当年这个天才少女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并不相符，就是说他原本可以跑到更高的舞台，但是一直以来他就是不温不火啊，有时候偶尔能拿一个亚洲级别的冠军。 嗯， 终于我们在今年见到了他，找回了他应有的这样的一种实力。 嗯，那看来科学的训练方法和这个科学的指导哈，对咱们这个运动员提升成绩是相当重要的。那像跑中长距离的女运动员都应该具有怎样的一些条件才会有好的成绩呢？ 那首先呢，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她的跑动能力上，基本的这种心肺能力， 嗯， 基本的力量和速度， 嗯， 这一点是必须要有的。 嗯， 而且像跑中长跑啊这些项目，它比马拉松其实对身体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哦， 那王春雨呢，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天才。 嗯， 他个子很高， 嗯， 身材非常的修长， 嗯， 腿很长。而且呢，兰迪跟我说呢，王春雨虽然练800啊，练1500这样的项目，但是他的一些爆发力的素质啊，跟女子短跑最一线的运动员几乎没有差别。 哦， 他总能在关键时刻，在那种该冲刺了的时候呢，他能表现出非常高的实力。 在想要提速的时候，他可以控制住自己，想要提就能提起来。 因为这个兰迪呢看到了王春雨这样的一种潜质，所以呢就不断的激发他，去让他去促成不断的提升。兰迪对他的目标就是不仅是登上领奖台，甚至拿到冠军。 嗯， 这一点是后来我才知道，我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目标。 哦、 因为当时呢，对，当时在赛前的时候，兰迪呢就跟王春雨他们一直在分析我们的主要对手。当时就把一个美国姑娘，2002年出生的小木啊，那个姑娘叫小木， 嗯， 分析她的战术，当时分析的是多么的透彻啊，就是把小木的每一场比赛都拿出来看，反复的看，看到他在800米过程当中，他喜欢按照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喜欢跑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因为实际上800米虽然是两圈是都在第一道跑哈，但实际上他在跑动过程中，他跑的这个轨迹跟跑道的这个沿儿内沿之间有多少距离，这都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就是兰迪和王春雨他们在研究这个。 嗯， 就是看到呢，就是对手在轨迹方面的这种习惯和规律之后呢，我们找准我们自己在跑的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比如说我们跟随他， 嗯， 我们什么时候超越他， 嗯， 就是非常非常细，当时就是到这种程度。因为他们认定小木呢是最终冠军的头号种子，如果我们能战胜小木的话，我们就能拿到冠军。果不其然，小木是拿到了冠军，但是我们呢其实还是差了一点实力上，也许我们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呢我们没有大赛的经验。王春雨这是第一次闯进世界大赛的决赛啊， 嗯， 他一出发呢就被包裹在里面了。 嗯， 赛后我也问他，我说你包裹在里面其实反而是很受限制，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冲出来，如果冲出来的话势必是需要花费更大的体力。 嗯， 那如果冲出来之后，这个体力会不会导致他在后面冲刺就没有力气了，这都是有待商榷的。所以最终呢，这个结果呢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兰迪和王春雨本人都非常的不满意。 嗯，还有提升的空间，就像你说的，可能比赛的机会太少了，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做判断恐怕也是一个优秀运动员需要学习和去成长的。 对，没错。 嗯，有意思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志在千里啊，心存高远 的 目标。 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平时在自己跑步当中啊，就是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在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赛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8个女孩在决赛当中，可能0.01秒，一口气，或者是一个小动作，都有可能影响最后的整个的结果。 所以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就是钻研，钻研这方面的技术啊、战术，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今年在田赛方面咱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尤其是朱亚明的三级跳远哈，有很多这个我的男同学们哈、都问我说，这三级跳技术这么高超，怎么这个动作还怎么还往前窜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我给你问问专业人士啊，这我也不太懂哈、咱们怎么能够在这个男子的三级跳这还是有突破？咱们上一次里约也是拿了一块铜牌哈。 对， 嗯，咱们这个项目看来是一直都还是有传统优势的嘛，听起来。 对，三级跳远听起来像是好像对身体要求很高啊，其实呢你像日本他就曾经多次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奥运会金牌、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了，在19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就说明呢其实这个项目对于亚洲人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在技术上练到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你包括中国咱们曾经啊，邹振先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拿到了第四名，当时他也是具有冠军的实力啊，但是受伤了，是打着封闭上场，最后是屈居第四。那么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董斌呢是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呢朱亚明拿到银牌也是一点不意外的，因为朱亚明本身呢他的身体条件要优秀于之前的那些选手，对，比董斌要好，对，所以呢他只要能够把技术练到位的话，我们拿奖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那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三级跳远的这个技术动作当中哈，我们怎么就有优势了呢？ 那首先呢就是从身体上来讲，那朱亚明他的身体条件非常好，他非常高，他1米9多啊，接近2米的这样的一种身高，弹跳力也非常不错，速度也非常强，我看到赛后的数据，他在起跳的这个速度上他是前几名当中最好的一个。你别看咱们是亚洲人，跟那些欧美的选手相比，我们在速度方面是非常强的。三级跳嘛，他是要跳三跳，他第一跳呢就是实际上第一跳用白话来说就是先单脚蹦一下，然后第二跳和第三跳是两个大往前的大跨步。那这三跳之间啊怎么去分配体力，比如说第一跳多大，第二跳多大，第三跳多大，就直接决定了他的最终的距离。那世界级的高手在最后一跳，就是说他在要落沙坑的那一跳，往往实力最强。 朱亚明我觉得他可能是踩那步点踩的特别合适，就恰恰是刚好沿着这个边儿再往前一点都不合适了。 他也是比较幸运，他最后一跳夺亚军的这一跳呢，实际上他的踩板是堪称是完美，更关键的还是他的整个技术非常的流畅。他把这个弹跳力直接给作用在整个发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他也是在外教的指导之下也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那除了朱亚明之外，我们在这个项目还会有其他的选手补充上来吗？ 会有的，因为其实这次呢跟朱亚明一起接受外教指导的这个广东的选手吴瑞婷啊，比较遗憾没有晋级到决赛当中啊。他实际上天赋也非常非常好，他的身高更高，1米96，而且弹跳力也非常不错，但是呢相对年轻一些吧，他也许在外教啊，在我们国内教练的精心打磨之下，他也能有所作为。那么之前呢赛后我在采访这个外教 Nilo 的时候呢，他也说这两个选手有可能在未来都能打开18米大关，对他们也是寄予众望啊。那除了他们之外呢，这一次三级跳我们晋级到决赛当中还有这个来自陕西队的方耀庆。方耀庆呢虽然说身高没有这两位高啊，但实际上他的弹跳力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他是跟随咱们国内的教练，我相信这种模式其实是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国内教练跟中国教练国内和国际的教练互相的带徒弟，然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其实反而能够促进我们整体的一种超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之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上的交流，这个很关键。 今年咱们的跳高和跳远这两个以前还是比较有看点的项目反倒沉寂了哈。跳高项目咱们基本就没有进决赛，跳远本来像之前咱们高兴龙他们是吧都还跳得可以啊，怎么今年都没有冒头呢？ 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是训练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一直以来跳远像2015年世锦赛咱们是拿到了第三名，第一次闯进这个世界大赛的前三名。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的确从我的感觉来讲，我觉得训练上太多太多的问题出现了，所以直接导致我们在比赛中没有发挥出能量。其实往往就是在比赛过程中如果没有比好的话，一定是跟自己的训练有关系的。 找什么赛场上的各种客观理由，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嗯，没准备好。 对， 今天咱们的女子投掷项目哈，链球、铅球、标枪都相当的棒哈，争金夺银啊，真是哈。有一段时间，这个体育总局不说要强调体能，恶补体能，跟这个有关系吗？ 可以说有一点关系吧，就是相对来讲，运动员可能练完体能之后，他的身体条件会更好一些。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几位。可以说老将吧，他们是真的是全力以赴的，是把自己完善到一个足以在世界赛场拿到金牌的这样的一种地位，所以他们最终是圆梦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们自身的和教练的这样一种配合吧。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看几位姑娘哈，在赛后采访的时候都极其大方。当然不光是他们哈，咱们这一波田径运动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的鲜活，很生动，很接地气。苏炳添哈，专业实在，哎呀，感觉这波运动员焕然一新。 是运动员本身呢，他之所以能够投身体育训练当中，他一定是相对比较开朗的性格。对，相对比较开朗的性格。而且呢，刚才您说的这几位运动员啊，虽然是老将啊，但实际上真的是他们除了年龄上啊逐渐的在长大之外，更多的是久经沙场之后啊，对于整个的阅历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对，真的是钻研了这么多年，他真的是有一套自己的哲学，就是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对于整个成绩的理解，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他愿意去向大家去分享。像巩立姣呢，她就比较明显，她本身是一个非常乐呵呵的女孩啊。我老说她跟她在一起长了就不会得抑郁症，因为非常非常欢乐。而且呢，她除了自己提高成绩之外，她也是有一种心思，就是说想提高这个项目的影响力。就是铅球，我们拿到奥运会金牌了，但是它不是一个曲高和寡的这么一个小众的项目，它实际上每个人可能都会接触到铅球，那么这个项目本身应该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而不是说我拿到金牌了我就是英雄，我没拿到金牌这个项目就被彻底否定，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也都非常愿意为自己所在的项目做一个代言人。 而且巩立姣特别有意思哈，我看到有报道说他还开了好多店，是吗？ 之前有奶茶店，还有健身房，但是他这些店啊都是就是跟朋友之间的合作，他自己本人肯定不会去浪费这个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啊。那完了，这些买卖肯定一下特别火了，就成网红打卡地了。 真是有可能啊。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他的个人生活本应该很丰富才对，而不是说每天就是为了训练而训练，为了比赛而比赛。 是的， 那就不对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跟社会脱节了。我们真的是非常希望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本职、主职，然后训练职他的业余爱好啊，偏巧的爱好练成了一个世界最高的水平，那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真是丰富多彩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完整的人生。 对，是的，是的。 看到他们也是特别的喜乐哈。这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情况。整个算起来，我们中国运动员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在你在去东京之前预料的这样吗？ 并不完全是吧，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看好的竞走啊，这一次就完全的没有表现出来，这也是非常遗憾的。本来这个女子20公里竞走，我们是冲着前三名席卷这个领奖台去的，但是最后呢，老将刘虹是保住了一枚宝贵的铜牌，那其他两位相对年轻的选手，尤其是杨佳玉呢，相对比较年轻，实力也很强，今年还破了世界纪录，但是最后呢，我们都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遗憾。包括男子竞走，王凯华20公里竞走，他也是在今年创造了世界史上的第三好成绩啊，那也是接近世界纪录的水平，但是呢，这次也没走出来，也是非常遗憾。这就说明我们的训练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大家都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比赛，为什么别人能走出来而我们走不出来？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环境会是这么的恶劣，为什么就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应对？这一点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反思了。这样的两个可以说我们能够有希望争到的金牌和奖牌能够入账的话，那我们整个中国田径的地位还能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当然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只能去总结和反思了。 真是要加上两块的话，我们都超过美国了总数。 对，有可能。 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很遗憾，真的很遗憾，因为就这么点时间，我们 没有做到，那再等就得三年以后了。 嗯，在赛场上也应该看到很多你关注的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哈。 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男女400米栏这两个项目。 嗯， 因为之前一直看好的这两个人，这次果然不出所料的都拿到冠军了。男子就是挪威的瓦尔霍姆，女子呢是美国的麦克劳克林，而且这两个人真的是太惊人了。男子啊，是中午大中午的比赛，本来就非常热，地表温度甚至都40多度了。 嗯，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瓦尔霍姆400米栏跑了45秒94。 嗯， 400米栏跑了45秒9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前不久，全国田径锦标赛，咱们中国的全国田径锦标赛，400米平跑的冠军是46秒多。 嗯， 也就是说， 没有栏的情况下， 对，人家跨10个栏，比我们没有跨栏的成绩还要快。 嗯， 女子也是一样，这次女子400米栏，啊，麦克劳克林和穆罕默德这两位选手。51秒46和51秒58啊，400米栏女子400米栏跑这样的一个水平，咱们国内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是52秒多。 嗯， 你也可以想想，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悬殊啊，我们差的太远了，也说明这个对手啊，像瓦尔霍姆他们太强了。之前我就非常看好他们，果然这一次呢，不仅说拿到了如愿以偿的金牌，更是给我们带来了成绩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很多人说呢，瓦尔霍姆这个45秒94这种突破，不亚于当年博尔特跑9秒58。那瓦尔霍姆我也一直在关注他的训练，包括我去欧洲的话也见过他跟他师傅之间的这种配合，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种训练模式。他的师傅呢已经60多岁了啊，是一个小老头了， 嗯， 但是呢性格非常非常好，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非常天真。然后呢瓦尔霍姆啊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反而是有点像那个他师傅的大哥。 哦 他们俩到了什么默契，就是说一起过马路的话，一个人不用看就可以低着头，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帮他摆平所有的这种过马路的安全问题。 哦，如此默契。 而且呢就是 嗯， 对，默契，非常默契，而且是彼此之间是绝对的信任。 嗯， 你像有时候可能一说，咱们一说这个训练好像师傅非常严哈，严师出高徒，瓦尔霍姆他跟他师傅之间就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彼此信任，彼此成就，这一点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他能出成绩一点都不偶然，但是没想到会把世界纪录提高那么多，提高了0.76秒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 那肯定要感谢日本的跑道设计师啊。 对，要感谢日本的跑道设计师，因为的确这又成了一个新的快速跑道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1991年就是在这个场地举行这个第三届世界田径锦标赛， 嗯， 当时就创造了很多记录啊。 嗯， 当时比如说跳远，美国的麦克鲍威尔跳了8米95，当时是一下子震惊世界， 嗯嗯，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嗯， 特别有趣的是，麦克鲍威尔的教练就是兰迪·亨廷顿，就是现在苏炳添、王春雨的教练。 哇， 在当时呢，在1991年，就是30年前的世锦赛上，当时100米，当年刘易斯啊是跑了9秒86， 嗯， 也是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也是令世界一惊。 嗯， 那虽然他不是兰迪·亨廷顿的学生，但是当时他跑9秒86，创世界纪录。然后让世界都为之一振，现在苏炳添跑了9秒83，就充分可以说明整个世界的田径的发展是越来越高，我们现在也能跑到当年的世界纪录更快的水平。 你要说到这个世界田径的格局哈，通过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都可以观察到哪些新的动向呢？ 首先就是美国实际上从绝对的霸主，他已经逐渐逐渐的他的地位在落后了。 嗯， 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这次很明显的意大利， 嗯， 他就不断的崛起，他已经给他们相信可以给他们意大利整个国内田径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信心，我相信在未来他们会更上一层楼。 嗯， 那还有就是长跑方面，过去一说长跑就是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样两个国家的之间的 PK， 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乌干达也成为一个非常不可忽视的劲旅。 嗯， 还有欧洲一些选手也能够在长跑比赛上有所作为，就整个世界田径的格局不再是过去非常明显的一家独大或者说两强相争，而是变成了各家都有各家的强，就看在大赛的舞台上谁能发挥得更好。所以这样的话也给未来的田径带来了更多的偶然性和悬念，可能也会更加的好看。 具体到我们亚洲哈，中国代表团这一次在田径方面的表现真的是让人惊喜，相反一直是跟我们有主要对手啊 对 主要竞争对手这个关系的日本队突然就有点销声匿迹的意思。 我们肯定没有问题，我相信这次其实都是很提振信心的表现。像苏炳添，他在这样的一个高龄啊，年纪比较相对比较年长的这样的一个高龄创造这样的成绩，给其他的这些晚辈带来巨大的信心。当然他的训练他都写论文了，他这些成就啊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提高自己，可以相信我们未来一定会只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快。那说到日本的话，这一次其实大跌眼镜，但是具体的原因我现在还没有看得特别明白，所以我也是选择在日本多待一段时间，除了自己在溜达溜达之外，也是想看一看在最近的这一周左右吧，日本相关的媒体啊，一些科研机构一定会对这次比赛日本队的表现做一个总结，咱们也看看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东道主的压力太大，还是说他们的训练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都值得我们反思。其实别人的问题与过错对其他人来讲也可以让我们吸取教训。 那用日语说一句拜托啦。下一次田径盛会是在什么时候了？该是 下一次的话，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3月份哈，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将举行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了。希望说我们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这个国际间的旅行能够放开，那中国队能够参加这次比赛。那么再往后就是明年相当重要，就是2022年7月份在美国田径之城尤金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那个赛场更加的传奇，本身的那个赛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纪录，那苏炳添几乎每年都要去比的这样的一个赛场。那后来呢，因为要举办这一届世锦赛，所以呢他们也重新翻修了更加的神奇的一个地方，跑道也是快速跑道，所以我想明年七月份也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田径盛宴。 又是一个精彩的夏天哈。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收获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观感。 整个的观感就是世界田径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期，那中国田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我们要想跟上世界的步伐，不能自满，还得继续努力，争取更上一层楼，我们要在世界主流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本届东京奥运会田径比赛一共有48块金牌，最终美国田径队还是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但是优势确实也不如以前了。意大利、波兰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强势崛起，和牙买加、肯尼亚等田径强国分庭抗礼，而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3天的角逐当中确实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好，今天的体坛夜话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